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第26讲 Super Scala 和 VLIW 如何让 CPU 的吞吐率超过1。那到今天为止呢，专栏已经过半了。过去的20多讲里呢，我给你讲的内容很多呢，都是围绕着怎么提升 CPU 的性能这个问题展开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4讲，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这个公式，也就是程序的 CPU 的执行时间等于指令数乘以 CPI。再乘以时钟周期时间。这个公式里呢有一个叫 CPI 的指标。我们知道呢 ,CPI 的倒数又叫做 IPC, 也就是一个时钟周期里面能够执行的指令数，代表了 CPU 的吞吐率。那么这个指标放在我们前面几节反复优化流水线架构的 CPU 里呢，能够达到多少呢？答案是最佳情况下 ,IPC 呢也只能做到 1, 因为无论做了哪些流水线层面的优化，即使做到了指令执行层面的乱序执行， CPU 呢仍然在一个时钟周期里只能去取一条指令。这也就是说，无论指令后续能优化到多好，一个时钟周期能够执行完的呢，其实也就是这么一个指令， CPI 呢只能是一。但是呢，我们现在用的英特尔 CPU 或者 AMD 的 CPU 一般的 CPI 都能做到2以上，这是怎么能做到的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现在的 CPU 呢都用了什么样的黑科技。那之前在讲 CPU 的硬件组成的时候呢，我们把所有的算术和逻辑运算都抽象出来，变成了一个 ALU 这样的黑盒子。你应该还记得第13到第16讲，我们去讲关于加法器、乘法器乃至浮点计算的部分。其实整数的计算和浮点初数的计算的过程呢，差异还是不小的。事实上，整数和浮点数计算的电路在 CPU 层面里呢，你也可以认为是分开的。那一直到80386的时代呢，我们的 CPU 呢都是没有专门的浮点数计算的电路的。当时的浮点数计算呢都是用软件来进行模拟的。所以呢到了386的时代呢，英特尔给386配了单独的叫387的芯片，专门呢用来做浮点数运算。那个时候呢，你去买386的芯片的话呢，会有 386SX 和 386DX 这两种芯片可以选择。DX 呢就是带了387浮点数计算芯片的，而 SX 就是不带浮点数计算芯片的。其实呢，我们现在用的英特尔 CPU 芯片其实也是一样的。虽然呢浮点数计算已经变成了 CPU 里面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所有的计算功能呢都是在一个 ALU 里的。真实的情况是呢，我们会有很多个 ALU。这也是为什么呢，在第24讲讲乱序执行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在指令的执行阶段是有很多个功能单元，也是 function unit 去并行进行的，而不是说我们都把它塞到同一个 ALU 里面去执行。那不过在指令乱序执行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取指令和指令译码部分并不是并行进行的。那既然指令执行的层面可以并行进行，那为什么取指令跟指令译码不行呢？如果我们想要去实现并行，应该怎么办呢？那其实我们只要把取指令跟指令译码也一样通过增加硬件的方式并行进行就好了嘛。我们可以一次性的从内存里面去取出很多条指令，然后呢分发给多个并行的指令译码器进行译码，然后对应交给不同的功能单元去处理。这样呢，我们在一个时钟周期里能够完成的指令就不止一条了，IPC 也就能够做到大于一了。那这种 CPU 设计呢，我们就叫做多发射，或者叫超表量。那什么叫多发射呢？这个词听起来很抽象，其实呢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同一个时间里可能会把多条指令发射到不同的译码器或者后续处理的流水线当中去。那在超表量的 CPU 里呢，有很多并行的流水线，而不是只有一条流水线。那超表量这个词其实就是在说，本来呢我们在一个时钟周期里只能执行一个标量，也就是 Scala 的运算，那在多发射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能够超越这个限制，同时进行多次计算。你可以点击文稿看我在这里画的一个超标量设计的流水线示意图，仔细看呢，你能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每一个功能单元的流水线的长度呢也是不同的。事实上呢，不同的功能单元的流水线长度本来就不一样。我们平时说的14级的流水线呢，指的通常是指整数计算指令的流水线长度，如果是浮点数运算呢，实际的流水线长度呢会更长一些。那无论是前面几讲讲的乱序执行，还是现在更进一步的超标量的技术，在实际的硬件层面呢，其实实施起来都挺麻烦的。因为呢，在乱序执行和超标量的体系里面，我们的 CPU 呢需要去解决依赖冲突的问题，也就是前面几讲我们讲的冒险问题。那 CPU 呢需要在指令执行之前去判断指令之间是否有依赖关系，如果有对应的依赖关系呢，指令就不能分发到执行阶段。因为这样呢，上面我们所说的超标量 CPU 的多分发功能又被称之为动态多分发处理器。 CPU 呢需要在指令执行之前呢去判断指令之间是否有依赖关系， 如果有对应的依赖关系呢，指令就不能分发到执行阶段。因为这样呢，上面我们所说的超波浪 CPU 的多发射功能呢，又被称之为动态多发射处理器。那这些对于依赖关系的检测呢，都会使得我们的 CPU 的电路呢变得更加复杂。于是呢，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呢，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我们能不能不把分析和解决依赖关系的事情放在硬件里面，而是放到软件里面来干呢？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我们在第四讲其实也讲过，想要优化 CPU 的执行时间，关键是拆解 CPU 的执行时间等于指令数乘以 CPI 乘以时钟周期时间这样一个公式。当时呢，我们说过，这个公式里面呢，我们可以通过改进编译器来优化指令数这个指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个非常大胆的 CPU 的设计想法，叫做超长指令字设计。那这个设计呢，不仅想让编译器来优化指令数，还想直接通过编译器来优化 CPI。 围绕这个设计的呢，是英特尔一个著名的史诗级的失败，也就是著名的 IA64 架构的安藤处理器。只不过呢，这一次责任不全在英特尔，还要拉上可以称之为硅谷起源的另外一家公司，也就是惠普。那之所以这个被称之为史诗级的失败呢，是因为惠普最早给这个架构取的名字叫做显示并发指令运算，那这个名字的缩写呢，就是 EPIC， 正好是英文史诗的意思。那好巧不巧呢，安藤处理器和我之前跟你介绍过的奔腾4一样，在市场上呢是一个失败的产品。在经历了12年之久的研发设计之后呢，安藤一代只卖出了几千套，而安藤二代在从2002年开始反复挣扎了16年之后呢，最终是在2018年被英特尔宣告放弃，退出了市场。自此呢，世界上再也没有这个史诗服务器了。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史诗服务器的设计架构是怎么样子的。在乱序执行和超波浪的 CPU 架构里面呢，指令的前后依赖关系呢是由 CPU 内部的硬件电路来检测的。而到了超长指令字的架构里面呢，这个工作交给了编译器这个软件。我从专栏第五讲开始呢，给你看了不少 C 代码到汇编代码和机器代码的对照。那编译器呢，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能够知道前后数据和指令的依赖。于是呢，我们可以让把编译器把没有依赖关系的代码位置呢去进行交换，然后呢把多条连续的指令打包成了一个指令包。那安藤的 CPU 呢，就是把三条指令变成了一个指令包。那 CPU 在运行的时候呢，不再是去取一条指令，而是取出一个指令包，然后呢一码解析整个指令包，解析出三条指令呢直接并行运行。可以看到呢，使用超长指令字架构的 CPU 同样是采用流水线架构的。也就是说呢，一组指令仍然要经历多个时钟周期，同样呢，下一组指令并不是等上一组指令执行完成之后再进行，而是在上一组指令的指令一码阶段就开始去取指令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呢，流水线停顿这件事情在超长指令字里面很多时候呢也是由编译器来做的。除了停下整个处理器的流水线，超长指令字 CPU 呢不能够在某个时钟周期去停顿一下，等待前面的依赖的操作执行去完成。所以呢，编译器就需要在适当的位置去插入很多 NOP 的操作，直接在编译出来的机器代码里面就把流水线停顿这个事情在软件层面呢就安排妥当了。虽然呢安藤的设想很美好，英特尔呢曾经希望让安藤架构能够成为替代原来的 X86 架构的新一代架构，但是最终呢安藤还是在前前后后折腾了将近30年之后失败了。那2018年呢，英特尔宣告安藤9500会在2021年停止供货。那安藤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向前兼容性。那一方面呢，安藤处理器的指令集和 X86 是不一样的，这个意味着呢原来 X86 上所有的程序是没有办法在安藤上去运行的，而必须通过编译器重新编译才行。那另外一方面呢，安藤处理器用的这个 VLIW 的架构决定了，如果安藤需要提升并行度，就需要增加一个指令包里面包含的指令数量，比方说从3个变成6个。而一旦这么做呢，虽然同样是 VLIW 架构，同样指令集的安藤 CPU 程序呢也需要重新去编译。那因为原来编译器判断的依赖关系是在3个指令以及由3个指令组成的指令包之间的，现在呢变成了6个指令和6个指令组成的指令包。编译器呢有时候不仅需要重新编译去交换指令顺序和 NOP 操作才能满足条件，很多时候呢可能还需要重新去写编译器。于是呢安藤就变成了一个很难向前兼容又很难向后兼容的 CPU。那样呢他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看到呢，技术思路上的一些先进的想法在实际的业界应用上呢会遇到更多具体的时间上的考验。无论是指令集向前兼容还是对应 CPU 未来的扩展，在设计的时候呢都需要更多的去考虑实践层面的因素。这一讲里呢，我和你一起向 CPU 的性能发起了一个新的挑战， 让 CPU 的吞吐率，也就是 IPC 呢，能够超过1。那我先说你介绍的超标量，也就是 Super Scala 这个方法。超标量呢，可以让 CPU 不仅在指令执行阶段是并行的，在取指令和指令译码的阶段呢，也是并行的。通过超标量技术呢，可以使得你所用的 CPU 的 IPC 呢，能够超过了1。在英特尔的 X86 的 CPU 呢，是从奔腾时代第一次引入了超标量技术，整个 CPU 的性能呢，也上了一个台阶，对应的技术呢，也一直沿用到了现在。超标量技术和你之前看到的其他的流水线技术一样，依赖于硬件层面，能够检测到对应的指令的先后依赖关系，去解决冒险问题。所以呢，它也使得 CPU 的电路变得更复杂了。因为这些复杂性呢，惠普和英特尔又共同推出了著名的安藤处理器，那通过在编译器层面直接分析出指令的前后依赖关系。于是呢，硬件在代码编译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拿到调换好先后顺序的指令，并且在这些指令交通中呢，可以并行执行的部分会打包在一起组成一个指令包。那安藤处理器在取指令和指令译码的时候呢，拿到的不再是单个指令，而是这样一个指令包，并且在指令执行的阶段呢，可以并行去执行指令包里面所有的指令。虽然看起来呢 ，VLIW 技术在技术层面呢更具有颠覆性，不仅仅只是一个硬件层面的改造，而且利用了软件层面的编译器来组合解决提升 CPU 指令吞吐率的问题。然而呢，最终 VLIW 却没有得到市场和业界的认可。惠普和英特尔强强联合开发的安藤处理器呢，命运多舛，从1989年开始研发，直到2001年呢才发布了第一代安藤。然而12年的开发过程之后呢，第一代安藤最终只卖了几千套。而2002年发布的安藤2处理器也没有能拯救自己的命运，最终呢是在2018年英特尔宣布安藤呢会退出市场。从此之后呢，市面上再也没有使用 VLIW 技术的能够大规模商用的处理器了。那关于超标量和多发射的相关知识呢，你可以多看一看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的 4.10 章节。那其中 4.10.1 和 4.10.2 的推测和静态多发射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超长指令字的知识点。而 4.10.2 的动态多发射呢，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超标量的知识点。那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在超长指令字架构的 CPU 里面呢，我之前给你讲到的各种对应对的流水线冒险的方案有哪些还是有效的吗？那操作数全推、乱序执行、分支预测能用在这样的体系架构下吗？安藤 CPU 里面是否有用到这些相关的策略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习。